来也和他一样。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眼。 说如果我坏，就会让我

想一夜一夜，多少次幻觉在作祟，心有你在最于心的边缘。夜夜夜夜，危险的游戏，你的心思扑朔迷离，忽而藏匿，忽而清晰。夜 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冬的季节，

再也不生你，只为你窃喜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只要你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。一辈子的约定，穿过雨，穿过雨，看清你的心，是真情，是真心，我愿与世有心。 真的人没勇气对走